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2集《我亲爱的少年》一。桑延又伸手掐温以凡的脸，力道有些重。都跟你说了，就屁大点事儿，你要不提，老子压根没有印象了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又看他。还有别的事儿没有？桑延问。温以凡摇头。温双将，你最近梦游的次数有点多。像是终于没忍住，桑延眉头微皱，语速很慢。温以凡垂下头，平静道： 可能最近睡得太少了。 如果真的觉得累，请个假休息几天，行不？ 嗯。 我过段时间可能得去趟颐和，我妹暑假的那边不回来，我爸妈放不下心，让我过去一趟。你说，你这让我怎么过去啊？ 桑延低头咬了一下温以凡的耳垂。 我真没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过去？ 温以凡觉得痒，缩了一下脖子。 七月底吧。 去多久？ 一周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提前点。 桑延依然盯着他，轻声道。 过去陪陪芝芝也好，她一个小姑娘在那边确实让人放不下心，你也别跟她吵架了。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温以凡似乎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模样。 那我到时候帮你一起看看酒店，我对那边应该比你熟一点。 行。 桑延的神色不明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应道。不知是那通电话有了效果，还是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。之后，温以凡没有再见到车兴德，也没有再从同事口中听到这一号人物。微信上，赵云东那边也没有再跟他提起大伯那一家的事情。温以凡的那点情绪随着这些人的消失，也慢慢的恢复如常。接下来，温以凡断断续续地通过微信跟汽车销售顾问联系，本来他已经挑好车子，只差过去交钱办手续了，但又被钟思乔劝了几句，说是国庆节也差不多到了，到时候搞活动买会便宜不少。温以凡被劝着劝着也觉得有几分道理，最后还是打算再等几个月，也因此买车的计划一直被搁置。桑延没有怎么提这件事，也没有因为每天要来接他下班而感到不耐烦，只是随口提了句，他平时如果要用车，直接开他的车就行了。随着盛夏的到来，南吴的气温不断上升，在七月下旬升到了顶峰，阳光毒辣，热水顺着水泥地向上蒸腾，让人的心情都莫名有些燥。温以凡接到了一个热线，说是有个连锁餐厅卫生方面不达标，导致许多顾客上吐下泻，影响颇为严重。目前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处理。整理好资料后，温以凡向台里申请了采访车，跟傅壮一块出了单位。刚出大楼，傅壮挠了挠头，忽地想起件事儿，语气有些不好意思。 姐，我手机没拿，你在这儿等我两分钟，我速去速回。 快去吧。温以凡背着设备无奈道。 哎，行，马上啊。 傅壮边喊着边往里头跑。温以凡拿出手机在原地等了一会儿，站久了觉得设备实在有点沉，他思考了一下，给傅壮发了条消息。 我在车上等你。随后他抬脚往停车场的方向走，找到采访车的位置，温以凡正打算走过去，背包的袋子突然被人从身后扯住，他毫无防备，顺着这力道往后退了几步，猛地转身往后看，像是历史重演一样，又对上了车新德那张阴魂不散的脸。 哼，总算是碰上你了。 车新德流里流气地笑着，手上的力道随着他的举动一松。 你可真行啊，这段时间我每天来一回，没有一次能够见到你的。倒也不用这么躲着舅舅吧。 温以凡抬头看了一眼监控，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 你那说的是什么话呀？ 车新德这次没再跟温以凡多说，来意很明确。 行，那我也跟你明说了，想摆脱我们，可以，你先给我10000。报销我之前被包你那男人敲诈的钱，不然咱谁都别想好过。 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温以凡没有再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也许是因为一直被当成空气，车新德的火气更甚，像是完全没了耐心。他的神色中多了几丝阴狠，直接扯过温以凡身侧的包。 去你的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那傻叉男人不给老子面子，你还敢给我脸色看？ 温以凡的包被他扯掉，拽在手中，而后车新德又顺势用力推了温以凡一把，发泄情绪的意味很重。 骚货，攀上有钱人了不起是吧？ 温以凡不受控地往后退，旁边的树丛有几根参差不齐的树枝划拉到他的大腿，割出几道极为明显的伤口。他吃痛地闷哼了一声，稍稍稳住了身子，往下看就见自己的大腿已经开始流血了。车新德似乎还想上前，在这个时候副壮也拿到手机回来了，见到这个状况，他稍稍愣了一下，伴随着极大的怒火喊道： 喂，干嘛呢你？ 伴随着其他人的出现，车新德的理智似乎也回来了，他啧了一声，狠狠地瞪了温以凡一眼，拿着他的包就想走人。副壮边报警边伸手拦他，也忍不住爆粗口了： 抢劫伤人还这么明目张胆，等着蹲牢里吧，傻叉。 车新德嚷嚷道： 你才蹲牢，我拿我外甥女的东西怎么就成抢劫了？ 副壮，等警察处理就行，有监控也不怕他跑了。温以凡直起身，像感觉不到疼一样。车新德微愣，这才注意到旁边的监控，他有点慌了，脸上却还强行挂着嚣张的笑容。 哼，我这拿的又不是外人的东西，你以为报警有用啊？你看警察有没有时间来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家事。 行，我等着呢。温以凡看向他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温以凡这报道对接到了另一个同事的手中，他请了半天假，跟到来的民警一块儿到了派出所。主任关心了他几句后，还非常公事公办地派了副壮过来跟这个新闻。温以凡先到医院处理伤口和验伤，再到派出所录口供。没过多久，车艳琴接到电话赶了过来，瞥见温以凡也在，他立刻明白了情况，对着民警说道： 警察同志，你这怎么办事的？这怎么就算抢劫了？ 车艳琴的态度不好，民警回话的语气不耐烦： 怎么不是了？人证物证都有，可以立案了。哎呀，我们是亲戚，这是我侄女，你没家人啊？拿家里人的东西算抢啊？ 车艳琴火了，民警皱眉： 你说话注意点。 温以凡半点不受干扰，他看着眼前的民警，脸上的情绪很淡， 平静至极的解释。这是我大伯母，但我跟他们并不熟。还有，车新德已经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骚扰，不知道这能不能一起立案？我单位前的监控应该都可以查到。录完口供，再配合着办完各种手续后，温以凡直接回了家。他本想洗个澡，但又怕腿上的伤口沾到水，只能洗个头，再用毛巾擦拭了一下身子。注意到自己腿上狰狞的伤痕，温以凡涂了药，而后套了一条长裤。出厕所后，他躺到床上，顺带给桑岩发了条消息，说自己已经到家了。想到明天桑岩就要去颐和，温以凡干脆打开软件帮他看看酒店。看着看着就有些发困，昏昏欲睡之际，他听到玄关处有了点动静。温以凡立刻睁开眼，在睡觉和桑岩之间挣扎了一会儿，还是起身往外走。刚走到客厅，就对上了桑岩的视线。桑岩挑眉： 今天这么早？ 嗯，采访完没什么事干就回来了。 温以凡坐到沙发上，桑岩换上拖鞋往里走，目光下移，瞥见他的长裤，他坐到温以凡旁边，随口问了句： 大夏天的，你在家怎么还穿长裤啊？ 来例假，吹空调有点冷。 温以凡垂眼，下意识的扯谎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桑岩回想了一下： 你这个月早了？ 对，不太准。 温以凡愣了，讷讷道： 那你今晚别开空调睡了。疼吗？ 桑岩没有怀疑，习惯性地把他扯到怀里，伸手捂了捂温以凡小腹的位置。温以凡盯着他的脸，突然有点说不下去了。他扯开话题，低声道： 你明天不是要去颐和吗？先收拾东西吧。 有什么好收拾的？ 明天你晚上8:30的飞机，那你下班之后来我单位一趟，我送你去机场之后再把车开回来。 温以凡开始认真的规划。 行，晚点给你煮个红糖水，喝完再睡。 桑岩低头，温热的掌心贴在他的小腹上，漫不经心道。温以凡避开他的视线： 不用。 什么不用？我可不想你半夜疼醒来折腾我。 桑岩懒懒地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